好，关爱青年计划公众号啊已经开放当中，欢迎您持续关注并且随时加入进来。首先呢，为您盘点一下最近方面的交通方面的消息啊。因为现在我们的科技生活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便利，所以科技生活也带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交通啊还是生活，有科技进入之后就会更加的方便。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个随处可见的早餐摊都可以随便扫一下微信或者支付宝就可以轻易支付，真的可以带一部手机可以完成所有的生活内容，不用再带钱包，也不用再带大背包了。所以呢，减负还有减轻的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了解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啊，日前颐和园东门外的公交场站已经完成了迁移，场站的始发五条公交线路目前已经全部了进行调整。目前颐和园的东宫门公交场站在中间呢辟出一条南北双向的公交专用通道，下一阶段的公交车线路计划完全撤出这个东宫门外广场，最终将东宫门外广场以及东延伸的同庆街开辟为步行街。颐和园东宫门公交场站所在的位置原来呢是颐和园宫门外的建筑群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交场站迁移呢非常有助于恢复东宫门外的历史规制，还有恢复颐和园的完整性。近日呢，随着轨道新机场跨京沪铁路的转体工程已经成功实施，那新机场线已经全面展开铺轨工作，在六个铺轨基地展开工作，并计划在明年九月份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同步开通试运营。轨道交通新机场线一期工程全长是41.36公里，途经丰台、大兴两个区，自北向南依次设草桥站、慈各庄站，还有新机场北航站楼站，并在草桥站与已经运营的10号线和在建的19号线实行换乘。为了缓解友谊医院周边的交通压力啊，友谊医院内部的车位全部对就诊患者开放，同时呢，医院的周边东京路、西京路完成了拓宽改造。最近医院门口的通行状况好了很多，车辆长时间排队的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友谊医院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过去医院内部的车位被员工和家属停放之后，只剩下100多个车位给就诊的患者，停车资源是严重的不足。为了解决停车难的问题呢，医院和新建门诊楼下地下车库的启用，与周边天桥演艺区等单位协调，利用白天的停车资源闲置特点，租赁了近400个停车位。医院员工呢，将车停放在租赁的车位当中，医院内急诊部和门诊部400多个车位，全部向就诊患者开放。西城的交通支队相关负责人就介绍呢，东京路和西京路道路拓宽改造工程由政府投资是430万元，改造之后呢，车辆通行率是提高80%，医院周边通行时间和过去相比至少缩短了20多分钟。所以对于到这个友谊医院前去就诊的一些老病号来说，解决了停车难的大问题，而且对于周边的居民也是个好消息。再了解一下民生方面的消息哈，近年来国内出现了一些拒收人民币的现金、炒作无现金概念的行为，这也损害了国家货币的法定地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从长远看呢，还是会危及到金融安全。针对这一情况，央行自今年7月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拒收人民币的现金整治工作，全国共处理拒收现金行为是602起，经约谈、政策宣传和批评教育，558起已经全部整改到位，44起正在处理过程当中。整治焦点呢，集中在政务和公共服务、水电煤的缴费方面，以及新零售、交通类、餐饮类、景区等人口稠密以及涉外场所。本市日前呢，出台关于推动北京老字号传承发展的意见，提出5年内认定100名北京老字号工匠，经营规模超过10亿的老字号企业达到20家以上，还将多方面加强老字号保护，包括新申请设立的企业、个体工商户未经授权不可使用与经认定的老字号相同或者相近的名称。 下面了解一下中国天文年历的消息。来自中国天文年历显示呢，北京时间今天也就是中午的12:26是迎来了大雪节气。大雪的到来标志着仲冬时节正式开始，这是充满诗情画意的季节，而且是雾凇挂满枝，片片雪花飘的美景如梦幻般令人期待。大雪是农历24节气当中的第21个节气，也是冬季的第3个节气。每年的公历12月7号或者8号，太阳运行到黄经255度的时候，就是大雪节气了。该节气的意思呢，就是天气更冷，降雪的可能性比小雪节气的时候就更大了。小雪封山，大雪封河，此后天气更寒，气温更低，我国北方开始出现大幅度的降温天气。天文和保健专家都提醒说呢，大雪时节养生保健要注意七宜。在这儿呢，苗山给大家盘点一下是哪7个方面宜啊，适宜的宜。宜保暖，宜保持脚部清洁干燥，袜子呢要经常换洗，每天坚持睡前用温热水泡脚，并促进足底的穴位按摩，宜多喝水，宜调整心态，保持安静平和，乐观豁达，宜多活动，勤运动，加强身体锻炼，宜多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清新，宜饮食温热，宜养胃气。这7个方面您都做到了吗？我觉得做到还真是有点难，但是呢，至少您开始做，或者可以做到其中的几项，对您的身体健康一定是大有益处的。好，下面我们了解一下热点方面的消息啊。这个最近发布的2018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就显示，内容付费在在线视频行业的营收结构当中占比逐渐提升，网络视频用户付费呢是比例过半，并保持着新增速涨，而且花钱呢买更优质的体验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然而视频网站的海量大片呢是随心看，广告轻松跳等活这个会员的承诺也是听起来很美好，服务协议里是暗藏着霸王条款，频频留后手，网友呢虽然是步步小心，还是躲不过那些坑。所以呢，下面时间咱们盘点一下网络视频网站的那些坑。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的数码单元智享生活，我是主持人苗山。欢迎您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随时找到我们，加入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当中。今天和大家稍后要分享的一个大话题，也是由我们的数码评论员黄浩参与的话题呢，先给大家点一点，就是用设计点缀掌中智慧。设计又表现了哪些设计呢？如今在国产的手机还有国产的数码产品当中，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了新的灵点和设计，这些新的灵感设计又会给您的生活带来哪些的新篇章呢？在后面的3个时段将会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设计给我们带来的变化。好，我们这个时段呢继续一些关于我们相关的资讯话题。刚才呢提了一个头啊，现在给您细数一下付费视频网站挖的那些坑。第一坑，会员花钱观看专属广告这个问题，在视频网站呢，动辄需要观看超过1分钟的广告，这让会员轻松跳过这句话成为用户花钱买清净的一个选择。不过呢，以专属推荐为变脸出现的广告呢，却让用户是防不胜防。为了追剧的时候不看广告，不少人购买了腾讯视频的会员，但如果点击网站上的月省万秒看广告时间，还有广告轻松跳这些会员特权广告语，跳转到权益详细说明，就会看到还是有很多条条框框的。会员专属推荐需要手动关闭，部分特殊的影片或电视剧呢，仍可能提供不同类型的广告服务。当初以不看广告为诱饵来收取咱们会员费，现在呢又以专属推荐的名义来加广告，这是不是第一坑呢？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听友朋友都有这样的经验。如今呢，很多的年轻朋友都好像不光是愿意守在电视机旁了，因为电视呢毕竟可能一天只能看2集的电视剧，不满足这样的进度，所以在网络上随心所欲的看自己喜欢的剧，还要追自己喜欢的剧，就成为年轻人一大爱好了。但是打开视频网站总是有看不完的广告，哎呀，我反正个人有这样的心思，您是不是跟我有同样的心情呢？好，一起来看看第二坑。第二坑，自动续费变卖身契。 上个月呢，一位律师呢遇上了这样的一个烦心事儿啊，在这儿呢和大家盘点一下。我相信这种情况下也是很多朋友经常会遇见的一个事儿。有一个律师说，前段时间因为看《延禧攻略》，他在爱奇艺上充了一次会员，没想到会员到期之后，系统每个月都自动帮他续费充值，他累得满头大汗也没找到怎么取消自动续费。在同事的帮助之下，这位才到隐蔽的取消自动续费按钮。这个邓学平微博上就提问了，我想问问爱奇艺，你们是怎么从我银行卡自动扣费的？不需要我输密码，不需要我经过我同意，每个月就能自动到你们的账上了？这就是这位律师啊，邓学平同学，他表达的疑问。我们其实也想知道知道这个爱奇艺是怎么回复这件事儿的。随后的记者呢就进行了一番体验啊，记者体验发现，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等这些比较有名的视频网站在开通会员服务的时候呢，首推套餐都是每月自动续费，不自动续费的单月会员就会排在后面，若直接扫页面的二维码支付，就代表同意连续包月服务协议了。当您点开连续包月服务协议，文中说明用户授权网站在会员有效期即将过期的时候呢，从会员账号绑定的第三方支付账号、银行卡等余额当中会自动扣款，无需用户操作。若想继续续费或者取消续费，这个操作按钮呢很难找到，而且它的难找程度据说堪比捉迷藏。在网友评论上面那条微博的数千条留言当中，吃过类似哑巴亏的人好像有很多很多，所以我相信提到这个坑一定更受很多喜欢在网站上看视频的朋友都会有同样的痛感吧。这就是有时候在网上追剧的给我们带来不好的体验。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啊，视频在线网站视频观看第三坑，单片购买还需要再掏钱，这是怎么回事呢？作为好莱坞大片的爱好者呢，爱奇艺用户刘先生就发现，这个蚁人还有超人总动员、精灵旅社等系列的影片呢必须需要付费观看。爱奇艺视频网站就解释，由于影片的版权方要求，点播券专享区的影片需要使用点播券或者是付费进行观看。那中央民族大学的法学院博士后就认为了，从现实的操作角度来看，单片购买形式存在着合理性。如果视频网站所有会员都可以观看热播的好莱坞大片，那这个会员价格可能会超出目前市场的承受能力，因而视频网站呢一般会按照免费、 VIP 会员、用券和付费等几种形式进行经营。不过呢，律师也指出，海恋大片的随心看等广告语可能会有误导消费者的可能性，使其认为会员观看全网站应该是视频免费的。所以反正我个人有的时候看到这样的广告语也是这么理解的，我今天才知道，难道不是吗？有媒体就评论啊，视频网站付费服务的不规范，可能伤害到用户刚刚建立起来的视频付费习惯，也影响到视频行业的健康发展。不少消费者期待监管部门完善规范，在视频网站业界监管者的共同努力下，提升付费的使用体现。有时候我们想到这个些坑啊是防不胜防，有的时候呢也是来不及躲藏。当您来不及躲藏的时候，心情是怎么样的呢？我是可想而知的。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是时应该放松一下。听了这么多就是有一点糟心的事儿和一些糟心的坑之后，我希望更多的朋友呢是听到我这些新闻是给大家提个醒儿，不希望大家踩到这些坑里。但是怎么能更好的保护自己呢？就应该详读使用说明和守则还有条款。咱们看了这么多这个新闻之后放松一下，下面来一首歌，来不及，到底盘点一下哪些事儿您来得及或来不及呢？稍后新闻再继续。 海岸线的弧度有始无终，我的梦四季如同都失踪，差一点来不及收藏惶恐，让你看见我的痛。电话筒里的我语气紧绷，你也有一 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北京时间的17:23，欢迎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每个周五的数码单元，这里是智享生活，我是苗珊。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大来宾，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数码评论员黄浩，欢迎。 哎，苗珊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黄浩。今天黄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和我们生活还是相关的，因为更多的年轻人不光在喜欢用数码产品，对于它的外观设计也有自己的想法了。 是，因为我们讲现在手机产品越来越成为一个我们叫快速的时尚消费品，但可能跟你的一个审美的喜好啊，或者说跟你的一个就是代表的你自己的一个审美品味啊，或者说时尚潮流的品味所比较匹配。所以今年尤其是在2018年，我们能看到非常多的手机产品有了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大家以前觉得说手机产品更多的像是千篇一律哈，就没有什么特定的风格，但是我们在今年看到了真的是非常多的风格。苗珊应该提前看到了咱们节目的一些资料，今年后面有非常多今年具有代表性的一些产品的，我们也从这些代表产品中来剖析，甚至说来解读一下今年的整个手机设计的风潮，以及明年会流行什么样的风潮。 我觉得谈到设计这个事儿，我觉得今年能够把这个国产的数码产品提上来谈到设计是特别难得的一件事儿。 对， 因为以前我们总说欧美人在设计方面叫先出我们很多， 对， 尤其在国外的一些设计大奖真的是鲜有我们中国作品出现，而如今随着我们数码产品是层出不穷，而且每周甚至都有新的产品出来。 而且你看看像类似于像 Red Dot， 像红点奖，像 RF 奖，还有像各种全球的设计大奖，其实有非常多的中国厂商中国设计师的作品在里面是拿奖的。也就证明说咱们中国的设计实力，包括说中国厂商的一些设计的能力审美水准也在这几年大幅的提升。 对，所以在我们这个增产增量的同时还能兼顾到设计和外观，这是我们特别喜闻乐见的一件事情哈。 而且今天咱们前面的资讯里头其实也是一条跟设计有关系的。 对， 那个设计就是也能看出来，就是大家在发布手机时候不只是关注它的功能啊、配置啊，拍照很重要，但是外观也很重要，没人喜欢拿一个很丑的手机上门，对不对？这个的确也是代表了就是人们从物质追求完了之后要走到一定程度的精神追求，因为设计也是跟审美有关系的。 有的时候在想这个随身数码产品的外观设计尤为重要，比如说这个彩电如果美的话啊，一般咱们得是特别亲朋好友特熟的人才有机会到你家看到你们家电视好不好看。 但是如果你买一个很丑的电视机，你家里天天看你也不舒服，对不对？ 对，就觉得自己好没有品味。 其实坦白的讲，就是我们现在中国社会已经到了一个，以前我们就追求说温饱啊，现在其实我们已经开始追求说要好看要美，就不只是实用，也包括有内在跟外在的统一结合，这个其实是所谓消费升级的一个重要的代表。 对，我们需求越来越广了哈，不光也要求实用性，同时呢就刚才说了，这些家电虽然要美，但是大部分还是得特别熟的人才能见得着。 对， 这个手机啊日常你就握在手里，它代表你个人品味啊。 对的，不止个人品味，就是你自己看着舒不舒服，看着漂不漂亮，拿出来的时候觉得好不好用。因为其实工业设计还包括了好不好用，不只是说漂不漂亮这一观点。所以今天我们能看到很多的设计，不只是讲它的配色设计，还包括说你看它是否有它的后置摄像头的设计啊，它的这个什么机械结构的设计啊，今天我们的节目里头都能在后面看得到。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还有大概20秒的时间啊，就要进入到我们的广告了。这里是智享生活，我是苗珊，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黄浩，稍后呢和大家盘点一下数码行业的资讯，再进行我们今天的主题，稍后见喽。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

其实这周的消息还是挺多的， 挺多的。 因为刚才我们在节目中插的时候跟苗山聊说，苗山说这个到年底该做尾牙盘点了吧，不，这个科技行业一日千里，每周都在发生新的变化、 嗯、 下一周甚至是一月份的时候还会有很多厂商就是在春节前要密集的发布新品，你就知道说这个行业有多么的奔忙了、 嗯、 而且到明年我们讲会是一个大年，是关于五 G， 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条新闻相关的事情。 对，包括我们上期节目的时候也专门说了五 G 这个话题，所以今天我们也说一下五 G 的最新消息。因为从2019年开始，就是明年，这也就20天了哈。 对。明年的 全面铺开来。 对，其实在全球来看的话，像韩国是刚刚在上周已经正式的三家运营商正式商用开通了 5G、 哦、 韩国跑得比较快。那欧美其实也开通 5G 了，像摩托罗拉之前发布那款产品现在美国已经可以买得到就可以用了，是那个 5G 模块。中国大概是在这个2019年的第三季度会正式的开通一个 5G 的市场运营、 嗯、 但是有个最重要的事情是现在的工信部已经向三大运营商发放了这个 5G 试验频率使用证的许可批复。我们可以先看一段电视新闻啊、里面有讲到说工信部向这三家运营商发布的这个许可批复的一个具体的消息。 好，这个消息呢是从这个工信部确认的啊，三大运营商已经获得 5G 的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批复，这意味着全国范围的大规模 5G 试验将会正式展开。那具体消息咱们看一看新闻里面是怎么说的啊。 再来关注来自工信部的消息，三大运营商已经获得 5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批复，这意味着全国范围的大规模 5G 试验将展开。中国 5G 推进组今年9月启动的 5G 第三阶段测试已经接近尾声，第三阶段测试是规模试验和预商用前的最后一个阶段。按照计划，中国将在2019年进行 5G 试商用，2020年正式商用。 刚才也提到了啊， 对，时间表是非常的明确的， 而且说这是正式运营之前的最后一次演练，应该说已经完成了。 大家肯定很关心三家运营商分配到了资源有多少哈、 嗯、 其实中国移动还是最多的，你看中国移动其实是分配到了两个频段的 5G 资源，因为中国移动的人最多啊，中国移动的用户数最多， 用户量， 对。然后呢联通和电信各分配到了有其中有一个频段的 5G 试验频率。从频率来看的话，其实移动的那个比较好玩，因为我们讲频率越低其实穿透率越好。大家最关心的一个事情是、嗯、以前觉得3G的信号为什么比4G的好，是因为3G它的频段有时候比较低， 嗯， 那这样的话比如说穿透这个就是我们的建筑物就会比较好。很多情况像4G信号是我在室外有信号，一进室内就没信号了，那就是高频信号的问题。因为中国的5G 网络他们有两种频段哈，一种叫做 sub6G， 一种叫做毫米波。 嗯， 中国现在大部分用的是这个 sub6G， 因为毫米波特别短，你像汽车那个测距雷达很多用的是毫米波，你就知道说它用于短距离的通信比较好用，但是这种长距离覆盖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好用。所以中国大部分使用的是这个所谓的 sub6G 的频段。而且呢对于北京的用户啊来说是个非常好的事情，是因为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他们试点城市都有北京，但是其他的城市就不一定了，就是说首批开通的市场用城市可能其他城市就不见得一定能享受得到第一步，但是北京是一定能享受得到第一步的。 因为毕竟像北京、上海、广州这种是商务型的大城市、啊、 但是上海、广州都不是都在三家运营商名单上 的。哦，是吗？ 只有北京在。你看中国移动现在是五个城市的 5G 试点，而且是已经、参与了发改委规划的12个城市的 5G 应用示范。那电信其实大一些，电信是有17个城市的，那么联通是有16个城市的。这很多城市其实是小城市，反而像成都、武汉甚至像长春这样的一些二线城市，可能商家会比较热衷于去在那里去做一个测试，因为那里往往会有一些互联网的基地，比如说我们知道武汉是中国光谷，那成都有很多的互联网企业在那里头、 嗯、 那么借助这些企业或者说一些手机研发企业在本地的一个资源优势会有更好的一个部分。而且再比如说其实我们扯远一点哈，这个现在正在广州去举行一个叫做中国移动的合作伙伴大会，那么中国移动合作伙伴大会上其实今天的主话题也是 5G， 因为盘点一下哈，你像全球的两大芯片厂商，一家叫联发科，一家叫展讯，其实都已经在会上去公布了非常多跟 5G 有关的事情。那展讯是跟移动有一个 5G 战略合作的协议的一个部分，那联发科呢则是说在 5G 的方面呢有一个新的芯片出来、 嗯、 而在展会上头有三家厂商已经推出了真的是可以联网的 5G 机器了，而且不是那种套个大厚壳子的那种工程机、 嗯、 是跟市面上你见到的手机外形一样的这种 样机，已经是差不多具备 5G 完整功能了，分别是小米 Mix 3的 5G 版， Vivo Next 的 5G 版，跟 OPPO Find X 的 5G 版。其中在现场，当然小米 Mix 3的 5G 版跟 OPPO Find X 5G 版是被封在一个箱子里的，就是透明盒子里，你能看但是不能动它。 Vivo Next 5G 版压根就直接展示在展台上，你还可以拿起来玩，而且直接可以通过 5G 去展示直播的视频。它的直播是没有任何延时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话，如果是通过 5G 出去的话，你在可能很远的地方听到的跟我是一模一样的时间， 做成同步，几乎同步， 几乎同步。那你像我们连线的话这就很好，不用说好前方记者感谢新闻的报道，我们来听一下现场的报道，一二三四五，然后你再听到对方记者的说话。 你经常在电视台看到新闻的时候就好，前方记者发回的报，你好主持人， 然后过了五秒钟我才说话，对不对？其实5G 解决的最大的问题就是零延迟。那我们希望说明年比如说第三季度有更多的厂商开始做试商用之后，那么到2020年是这个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我们应该可以大规模的在使用这个 5G 网络，而且东京奥运会甚至会使用 5G 网络传输 8K， 不是 4K， 是 8K 的视频，你就知道说 5G 的整个的它的传输效率跟它的速度都快。 其实总体来说啊，这个 5G 很多的老百姓可能不太能了解它到底真正什么意义，不光是快，其实它和 4G 是有一个本质区别的， 对吧，它是一个大型的飞跃，其实 4G 更像是 3G 网络的一个堆砌吧， 对， 是吧， 对。然后 5G 网络比如说举例子，像以后车联网很讲究，比如说智能驾驶来了后，这个很讲究一个反应速度的。你想如果按照 4G 网络反应速度，我前面看到一个人前面路口红绿灯等反应过来，可能我车都过线了啊，你被扣钱了。但是 5G 的话能保证它的出现红绿灯的时候，这个汽车就能自动判别，哦，此时此刻已经红绿灯了，我就会立刻对汽车进行一个减速或刹车的动作，如果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话。其实低延时性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它能够保证完全的实时，中间没有延迟， 而且对于导航来说也有好处，它再也不会错过下个路口了。 对，导航现在大家很烦人的事情，就是觉得导航现在很好用，但是老是觉得跟我开起来有一定差异，我都开过这个路口了，这还提醒我要右转。 因为你用高德，对不对？ 不是，高德和百度都有这个问题，它的核心其实是 GPS 那个定位系统的问题。其实 但是高德会延迟的多一些，我后来问过一个百度的人，他经常可以在我做出判断的时候能告诉我下个路口右转，我是来得及的。后来他们就说，其实一个是这个怎么说呢，数据传输是有延迟有慢， 对对对。 另外他们会提前， 比如说高德可能只提前200米，百度给你提前500米就告诉你。 对、所以至于来得及，但是以后有了 5G 之后，他应该说是质的飞跃，在这个数据传输上我们从此和世界都同步了，对吧？ 对的。 所以以上呢是带来的 5G 方面的消息，2019年非常值得期待的事情有很多，但是 5G 绝对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值得期待的一件大事之一。好，说过 5G， 咱们再聊一聊双面革新这个话题。随着 Vivo Next 双屏版的出现呢，引爆了消费者的 Vivo 的关注，凸显了 Vivo 在研发方面的累积。12月4号， Vivo 向媒体开放杭州研发中心进行了探秘，对 Vivo 的设计总监肖明凯进行了专访。那专访当中我们也聊到了一些更新的消息哈，来自于 Vivo Next。 对，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图片我们是属于报告一下，我们是全国电台独家去到这里面参访的，参访了总共全国也就20多家媒体，我们是唯一一家电台媒体去到探访。因为这个探访在当天是不允许公开的，第二天才允许公开，因为它公布的是还一部还没有发布的新机的一些设计的一些部分。我们可以通过照片来带来的一手的照片信息来获得一些相应的资料。 首先刚才应该听到我们刚才念到这个新闻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双面屏。 对哈，今年其实不少厂商都推出双面屏的手机，那很多朋友问双面屏能够带来什么样更多的一个好处。其实双面屏最大的好处就是它能够在不牺牲女生喜欢的自拍以及可视通话的时候，能够更好的达成个全面屏的作用。 咱们先看看这手机吗？ 好，我们可以先从研究院看起。 好， Vivo 是在去年今年年初的时候开始在杭州进行了它的这个杭州研究院的一个发展。那么这是它在杭州西就是西湖西溪湿地旁边的一栋独立的楼来做它的研发，包括它的 西溪且留下是那个西溪吗？ 对，其实包括很多的像这个拍照的部分，包括这一次的设计都是来自于这个研究所。 息息且留下啊，这个很好的研发环境对于这工程师们是一个很好的， 不要焦躁，就是一定要心平气和的去研究。而且这次呢 ,vivo 也挖来了一个可以说设计界的大咖，肖明凯。肖明凯这个名字可能比很多人比较陌生，但说起他设计的很多产品，包括他供职过的公司，很多人比较熟悉了。肖明凯是之前华硕和 BMW Design 宝马的设计师。 哇。 然后呢，肖明凯呢这个之前在华硕时候设计过一款笔记本电脑，就是当时的一款叫做 W1 的产品。这款产品呢，是他成为了在国际上第一个拿下 IF 设计金奖，不是 IF 设计奖，是 IF 设计金奖的华人。 那应该是大奖了， 是个大奖，是个大奖中的大奖。 我们看看这张图片当中啊， 肖明凯这次入职了这个 vivo 之后，是带来了一个团队，而且这个团队很有意思哈，就是以前我们讲说是不是中国公司团队，就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包括两岸三地的中国人一起工作，但这次不是，这次是包括了有肖明凯带领的中国团队，还包括有韩国团队、印尼团队、马来西亚团队，甚至包括了像这个有一些外国的团队设计师都同时加入，也就是说，因为我们讲现在以后的中国的手机企业出海越来越多，那么必须要做到有一些国际视野跟一些国际的一些审美观才能比较好，所以这次他们是一个相当于比较国际化的团队，在同时的为 vivo 设计这款 Nex 双面屏的一个新版本。 其实这个也能看出 vivo 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他是想走到国际化这个市场的， 就所有的中国手机厂商都在国际化，你想华为也好 OPPO vivo 小米联想都是国际化的企业，对吧？ 好，我们继续看图片啊，它这个双面的设计， 对，这个是它的当天公布的一份这个双面设计的手册。其实我们知道双面屏，因为之前我们讲过 Nubia X 那个机子双面屏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双面屏，前面一个屏幕，后面一个屏幕，屏幕上面有摄像头。但是我们知道一个问题，就是后置的元器件都有一个毛病啊，就是摄像头越开口越多，其实你看到开那么多口你心里是不舒服的。那么如何用一些设计元素把这个开口的组合变得比较有意思，而且让大家觉得不单调，其实是所有厂商都在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这次 vivo 选择了一个叫什么叫 Lunar Ring 星环设计，月亮的一个月环设计。其实我们刚才看刚才的那个图就能看得出来，它在摄像头，因为我们知道它是用 Lunar Ring， 它把屏幕跟摄像头做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结合。可能看那个设计图还不是很明确，一会儿我们能看到真机图就能比较明确了。 这大概是一个创作理念啊，设计思路。我们看下一张图片。 好，这张图片是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产品来的非常的来之不易。vivo Nex 的双屏版一共是经历了286次不同的设计，这个上面堆的全都是各种各样的在这个设计阶段上的手板，就是一会儿把星环调上一下调下一下，有星环的没星环的，配上什么颜色的。那这因为我们知道最后一个产品要出来之后，它要经过无数次的试产，就是包括说它的设计可能要经过很多次的不一样的打样。它其实当时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是一共286种不同的设计，它最后才能定型到现在最后上市那个设计。 所以说 vivo Next 它其实是内部经历了286次的 设计 分解和升级， 对，其实就是286次设计，每次设计都会变动一点，然后最后要调整出既要内部满足需求又要在外观上满足需求的一个设计， 心路历程啊。 对， 好，然后咱们看看下一张图片啊。 好，这就是 vivo Nex 的这个真机，背面真机，因为受限于它没有上市发布，所以我们不能点亮它，但大家注意看它的这个现在这个图像的这个手机的顶部，你发现它有一个环，对不对？它这个环是既在后面那个屏幕的半屏上头有一半的环，又在摄像头上有一半屏的环。这个环是用来干嘛用的呢？ 干嘛用的？ 三个作用。一，当你看现在是它，因为它没有亮屏，没有亮起来，当这个手机打开的时候，这个环它是有一个发光状态，那么既然那个环发光的话，其实你就不会太注意到后面那块屏幕的黑色部分以及上面堆了那么多的摄像头。因为其实你光看摄像头觉得有点奇怪的，但是如果那个光亮起来之后，整个人的视觉会被那个光环所吸引，就会觉得后面的设计就比较有整体感，而不是有那么多摄像头的一个分布。 这应该是一种视觉反差，对吧？ 对。 另外这是后背，对不对？这是背后啊。 这是背部。 哦。 背部上是有一块大屏幕的。 哦，然后我们再看看下面这张图片。 对，这个是它有两个不同的配色，你看一个是这个蓝色，一个是红色，就是正好是一个男生的一个颜色，一个比较女生的一个颜色，而且都是在上部跟下部做了一定的渐变色的处理的。 而且这个应该也是我们比较喜欢的那种颜色。它还是双层玻璃吗？前后 双，因为双面都是屏嘛，所以肯定必须是双面玻璃。 哦，必须是玻璃。 对， 好，下面这个就可以，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了。当那个现在能看到它是个环，这个环还没亮起来。如果亮起来的话，其实能想看，而且那个环不只是点单纯的亮，它是像一个类似于那种渐变色，一个环形在不停的流动的一个感觉，所以整体的待机的时候质感会比较的炫酷，那么也会把顶上那些摄像头的一些这种堆叠感给你去掉。 哎，然后我们看几张近景。 好，这个就是亮了屏之后的一个质感和观感，它的后面那个星环如果亮起来，跟后面屏幕亮起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哇，从此都不用，比如说我看一下时间啊，这种简单操作都不用让屏幕。 它的后背屏幕其实是叫 AOD， 叫 Always on Display， 一直在显示。你可以显示什么呢？一个卡通图案，你喜欢的一个 logo， 以及时间、屏幕、天气都会在上面显示，它是实时在显示的。 那必然有点费电吧？ 因为哎呦，不是，跟你讲，Super AMOLED 它是后面是用的 AMOLED 屏幕嘛 ？AMOLED 屏幕的最好的一点是，它发光的地方耗电，不发光的地方不耗电，完全纯黑。你想，这如果只是显示一个，你看，其实这就是典型的 AOD，就是它周边是不发光的，它只有中间这个显示的这发光，那么就说它只有耗电，只在中间这块耗电，那其实耗电率是非常低的。 哦，还挺科学。 对。 哦，刚才我们那个黄浩提到的，这我们就是对这个小圆环的近景，包括亮起是什么样的，最后这张图片应该能显示的出来。 对，哎，你看，它就是你注意看，它不是一个都就是均匀的都在亮的那么一个亮环，而是它是有一个过渡色的，甚至说这个我们看到真机是有一个光影流动的一个质感的东西。那么也就说，这个机子其实本身是比较方正的，但是通过这种天圆地方的这么一个设计，其实使这个机子打就是有一定的这种，就是看上去不那么古板，不那么矮板。 但是还是很流动，还是很舒服，很有设计感的。 对， 所以这个圆环总体来说，这是这一次这款手机的设计的一大亮点。 而且它还有别的功能，举个例子，像苗珊妮特别喜欢自拍，对不对？因为它是双面屏，前面是没有前置摄像头的，那你自拍的时候是用的是这个后置摄像头，后面也有屏幕。所以你不用关心，你不用担心啊，它是直接后面屏幕就能够直接的来给你去自拍的。而且那个环形的圆环灯 Luna Ring， 它是一个环闪，比如说在你的眼睛里会有个眼神光。 哇， 它是起这个作用的。 哇，那这个我看看啊，这个价格应该什么时候能出来？ 它是在下周二的时候会在上海发布。那么这个其实具体的产品参数细节还没有公布，等到下周二的话，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具体的一个，包括它的价格、参数细节的一个具体部分。但是这个是我们现在能拿到的全国电台独家的它的外观设计跟它的设计产品曝光的一些资料，也是跟这个vivo 的首席设计师肖明凯先生有一个沟通之后的这么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刚才以上看到的这个来自 vivo next 的双屏版的这个消息，应该是全国最新的一个消息。 对，最新的消息。 而且如果很多年轻的朋友对这款手机很期待的话，刚才我们展示的图片和资料一些参数您可以了解一下哈。 对， 然后现在 下周二就会发布， 是吧？周二之前这还有三天四天，您还再可以斗争一下，要不要入手一部哈？ 而且我相信，尤其是这个环闪啊，这个后面的这个 Luna Ring， 对很多女生来说，哎，有一定的 很有吸引力。 对，因为它其实你想，它用后置摄像头来做自拍，那自拍得好成什么样？ 那可不是。 对， 而且非常难得一提的是，目前市面上达到这个双屏版的是不是只有 vivo 这款 Next？ 其实努比亚的 X 也是这样的机子，但是这款机子在设计上都会更加的，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了它的那个Luna Ray 这个设计会更加的突出一些。 所以目前来讲呢，我们非常期待 vivo Next 的双屏版本将会给我们带来在外观上的一些惊喜。总之在刚才图片和资料方面我们都了解到了，那希望拿到实物的时候有机会也到时候请黄浩到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展示一下。 对，一定会带来真机的。 对，然后横向测评一下。当然了，除了 vivo 以后还有很多的新的一些产品将会即将问世。我们其实以为年底已经尾牙了，但是还是有很多产品在摩拳擦掌，在准备2019年的市场的攻击。 对的 哈，尤其一月份，刚才我们在广告时间的时候还聊有这个是美国的 CES 对，而且二月份年后是 MWC， 其实都很繁忙。其实这个时段可以分享的最后一条消息其实就是跟这个有关系，就是高通。 我们得下个时段再分析了。 好吧，咱们下面的时间呢，咱们也听首歌吧，来自于邓紫棋的一首《倒数》，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数码行业的最新消息。 还没到的一握机，还没用的旧相机，还没光临的餐厅，还在期待有着你的旅行。等那日落的巴黎，铁塔之下牵着你，等那说着我愿意，等待未来你的身边有你，一点一滴，每一天真

潮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小航，北京小河岁小雨，逃价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北京时间的18:03，欢迎收机前的听友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每个周五的数码单元智享生活，我是主持人苗山。今天呢，和大家盘点一下数码行业的业内资讯，另外还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用设计点缀掌中智慧。有请我们今天的大来宾，数码达人黄浩，欢迎。 哎，明上各位听众大家好。 刚才这个业内资讯我们盘点到一半啊，现在咱们继续说说后面的大事小情。后面要说的这个是新计算平台这个关键词了啊， 是这个就是我们要讲到的，说2019年什么最流行，但是2018年年底就得发布2019年能够支撑得起它的新机器新特性那些东西，那这个新计算平台就是大家能在2019年看到的很多手机产品的旗舰手机的主力搭配。高通呢这几天在夏威夷举办这个第三届骁龙技术峰会，然后呢就发布了最新的一些旗舰平台，有一个叫骁龙855，一个叫骁龙8CX。其中这个855是给手机用的，那么它最大的几个部分，除了它的什么，我们刚才讲到了它的硬件，它的这个 CPU、GPU 就玩游戏的特性啊 ，AI 人工智能特性有了非常大幅提升之外，它最重点的几个部分，一，它是首个支持5G。网络的一个处理器，那么它跟高通旗下叫做 X50 这个 5G 的调制解调器搭配之后，它能够直接的使用 5G 网络通信。当然我们现在最近在上海在广州的这个中国移动合作伙伴大会上看到的那三部已经展示的 5G 样机都是基于这个平台的。比如说其实厂商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就是高通一发布，哎，我这就能拿样机出来，其实这个是速度非常快的。而且呢这一次呢它的整个的核心的性能上比起上一代产品应该是有了一个接近40%的提升， 40%， 游戏性能提升60%多。 哇塞，这对于很多游戏玩家来说真是一大喜讯。 对，而且你像我们在节目中讲过，说越来越多的产品开始强大游戏性能，甚至有游戏手机，那其实手机上的娱乐体验是很多消费者也好，很多厂商也好，明年关注的一个非常重点的一个话题。此外呢就是拍照，拍照最核心的部分其实是关于 AI，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相机在传感器上它硬件上都不见得会比这个手机更好，不见得会比就是相机更好，因为相机的底儿大嘛，但是手机为什么很多拍出来照片感觉比相机的看上去讨好，这个全是后台的 AI 的计算的模组对它的后期处理的一些功劳。那其实 AI 就非常的作用，你看他这次讲他这个，因为之前呢高通的处理器它里面没有一个独立的模块来做 AI， 它是我这个 CPU 也能做 AI， 我的 GPU 也能做 AI， 我的 DSP 也能做 AI， 我大家一起来做 AI。 华为的那个麒麟处理器是中间有一颗 NPU 专门来跑 AI。 这一次呢其实是把那个叫 Haskin 690的那个 DSP 把它变成了一个专门用来处理 AI 特性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我有专门一块芯片，有一块地方是给你拿过来跑 AI 的，那么你想看它的 AI 特性就会有非常进步非常好的一个大幅的一个提升。 那我们在这个图片当中看到有一个高通的关键词，应该就是说这部分的图片了哈。 对， 好，咱们看看图片吧。咱们首先看第一张。 好，这个就是高通在峰会上公布的关于它的一个全面的一个部分。你看它讲到它是 AI 的部分，而且大家在后面的就是右边里头能看到非常多耳熟能详的公司的名字，这些公司也是支持骁龙的855的这个 AI 平台的技术的。也就是说以后你用到什么样的 APP， 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们大家现在很喜欢用一些这种可以自动给我们的人脸套上一些卡通的这种头像的一些应用，那这些应用呢其实都是应用了 AI 的部分，然后去进行这么一个处理操作的。 然后我们刚才看看刚才第一张图片，紧接着第二张，这也是现场的这个峰会哈。 你注意看的这个画照片上有多少个 the first， 你就知道说哎，这个高通这次要讲说他们做到了多少第一个，包括说他第一个这个 5G 的基带的搭配啊，包括说它第一个这个部分。所以高通一直强调说我们能给予这个旗舰的处理器一个旗舰的手机一个非常旗舰的一个处理特性。 然后现场这个峰会应该也带来一些全新的想法和设计理念哈，我相信。 好，这张呢其实是跟中国厂商有关了。这张的站在上面的是一加手机的老总这个刘作虎先生。那么一加是作为这次的骁峰会的一个合作伙伴登场的。那么一加也宣布说他们在明年会在欧洲首批基于骁龙855处理器的 5G 手机。给大家带来一个最新的消息是明年二月份咱们中国市场的用户就能够买到骁龙855的产品了。而且不只是国际品牌，因为往年是国际品牌首发，今年是国内品牌也会在这个档位上首发。 所以这种峰会现场啊都会带来一些风向标，其实 对不对，可以这么理解。 大家看明年这个什么样最流行就知道了。然后后面我们可以接着看后面的图片。 哎，这张。 啊，这张就是这个其实看不出来，就是它其实中间那个很小，大概只有一个指甲盖大小了，就是骁龙855的芯片。它这次之所以做了那么小，是因为采用了七纳米工艺的处理器。这个制程工艺比你电脑里的英特尔那个还要先进，因为英特尔大部分用的是12纳米或者14纳米。 好，然后我们看看下一张图片，应该说在这个现场峰会可以看到不同的厂家哈都会站台。 好，这个就上面公布了，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能知道的这个高通就是会在明年成为高通骁龙采用骁龙855处理器的厂商的一个名单。你们看到很多熟悉的厂商啊，像这个你能看到像什么 vivo oppo 啊摩托罗拉呀、索尼啊 HMD 就是新诺基亚，也包括很多的这种大型的供应链厂商，像文泰做手机设计的公司，或者像这个数据卡公司都在上面。 下面这张图片是 这张是一个新的平台叫骁龙 8CX。 大家觉得高通只生产手机处理器对不对？ No， 高通说我们现在也要做电脑的处理器，就是以后你能看到电脑上也在用高通处理器。这个就是骁龙 8CX， 就是一个骁龙机就是用在 PC 上的一个骁龙的处理器。你注意到它跟刚才骁龙85比它宽了一些，是因为它的缓存会大一些，所以说它的整个的芯片的体积会稍微大一些。 哇， 这个是那个芯片的一个反面，你跟那个手指对比一下就知道说它有多大。这张是我们一位就是 IT 媒体朋友从这个现场给我们发回来的实拍图。 哇塞，这应该是手指的盖儿， 对， 是吧？ 对，这还是骁龙 8CX 会大一些，所以你想手机里那颗骁龙855会多小，它比这儿更窄，就更像一个正方形。 小手指指甲盖儿。 对，是的。 好，下面这张图片。 好，这个上面就是展现的说切割骁龙 8CX 的一个晶圆。就我们知道一个芯片是有很多晶圆切割开的，上面看到的那个切成的每个小部分其实就是骁龙 8CX 里面的晶圆的封装。 哇，这个挺棒的，看上去还挺美，真是没有想到这个晶圆清场就是我们说的接收器吧。一般 不是晶圆，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半导体都是一块大的那个电路板，然后切出来不同的晶圆，里面看到它每个小的小的方格，其实那就是一小块一小块的芯片，然后在外面封装上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外面有封装，包括刚才看到的那些针脚就成为了处理器。 哇，这么棒。哎呀，没想到还挺好看哈。哎呀，反正是每次在这个峰会上都可以得到比较新的消息。另外你会感慨科技变化如此之快哈。 是的， 唉，内心非常复杂。 对，然后我们接着可以看后面应该还有。 高通的图片应该就是差不多这样了。 他现场其实还展示了有一张那个就是一台笔记本电脑产品，那个笔记本电脑非常的小巧，其实就已经是搭载了骁龙8CX 的这么一个这个产品。那么明年的话，我们大家在市面上，如果你想买一台轻薄又长续航，而且又不用拿着这个电脑到处找网络的一个笔记本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采用骁龙芯片的笔记本电脑。因为英特尔的产品我们常规买的，比如说它可能比较厚重比较沉，而且呢要上网我们还找一 WiFi 对不对，而骁龙的处理器里，骁龙芯片的这个电脑里，它是里面直接内置 4G 网络，甚至以后未来内置 5G 网络。 哇，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总之很期待吧，看看这些全新的科技会运用到不同的数码产品当中哈，不光是手机，还有什么刚才提到的笔记本电脑啊，包括掌上应用的各种一些数码产品，都会采取到骁龙各种不同升级版本的产品， 也是一种融合的趋势吧，就是移动设备跟我们所谓的桌面设备越来越没有隔阂。 好，那现在呢就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啊，也是盘点了一些最近的圈里的大事小情，经过一个片花之后，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主题，用设计点缀掌上智慧。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好，欢迎回来，听众朋友，再次呢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主题，用设计点缀掌上智慧。为什么提到设计这个主题呢？就像节目一开始时候说的啊，现在这么多的产品更迭，而且每周都会有新品，所以呢应用和这个实用现在就不用提了，无论是拍照功能还是各种各样的功能，在手机当中都可以凸显，在生活当中用一部手机完成所有的身边事儿都是可以想象得到，而且是可以做到的。而如今我们不满足它的实用性，同时我们提到手机拿在手里，无论是您挤公车的时候还是上班的时候，它彰显了您的品味，对吧？ 对， 所以很多人会关注这个手机的设计，所以今天就要聊聊这个设计感的话题。首先咱们要聊到的就是今年在设计上，手机产品可以说是大踏步跨越的一年，而且是就已经告别了千篇一律的配色和造型，手机产品开始拥有自己更丰富的色彩。 这样吧，我们今天要是既然做盘点，肯定就会点几个大趋势。我们先说今年的几个重大的趋势是什么。第一大趋势是，以前我们讲手机产品越来越像一个就是千篇一律的产品，今年是形态多样化，虽然都是全面屏，但是全面屏有多重多样的形态。那么其二就是色彩的多样化。虽然我们知道潘通每年都会公布流行色啊，像今年的流行色2018年其实是那个电光紫，那明年是珊瑚橘已经公布了，那其实能看到今年紫色的手机会非常多，但是每家紫色又不太一样。 对， 然后呢第三呢，其实是我们讲这个手机在一些细节设计的部分会有更多各样的分众化，比如说今年诞生了一个新的品类叫游戏手机，游戏手机就能体现出跟传统的手机截然不同的设计取向，而包括像没在我们节目中今天可能没有展示的，你像类似于像那种纯粹的商务产品，皮质的像8848那种产品，像三星的这种大气这些产品，或者说像这个美图这样的专门针对女性的产品，它其实我会发现说越来越多针对特定用户群的产品是正在出现的，那么也是今年设计多样化的一个新的潮流。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图片，其实通过图片就可以给给大家慢慢来细解一些新的今年流行的潮流。 咱们通过实物的图片就可以看出来的潮流变化和潮流趋势哈。 对， 首先咱们看第一张啊， 今年这个是，其实我们要讲到屏幕的形态，有一个话题我们是逃不开的，就是所谓的异形屏幕。这个前年的时候呢，苹果出了一个刘海屏啊，大家以前说啊刘海屏难看，结果一看刘海屏大家在用，所以其实今年用刘海屏的手机依旧非常的多。但是呢，用了刘海屏，大家不说，其实今年出了很多什么水滴屏啊、挖孔屏，为什么刘海屏还是这么多呢？刘海屏有几个用途：一，当中间的那个传感器比较多的话，其实还是要使用刘海屏的。秒上我们可以再把那个刚才图片调出来一下。你看像小米8这样的产品，小米8的里面的传感器上，比如说它有一个版本叫小米8的这个 透明探索版，它上面是集成了包括了这个 3D 结构光、前置摄像头、红外感应器。如果它的前面的刘海太窄的话，其实你发现它里面是塞不下这么多东西的。所以其实这也是刘海屏今年为什么还在某些产品上存留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此外呢，像后面一张图，这个有比较便宜的产品啊，这个哎， 这是荣耀 Magic 2， 这是荣耀，这个我们按照顺序来啊，就是在那个排布的顺序。 哦，好好，我们找一下第二张图啊，咱们先拨回到第一张。 对， 然后呢，我找一下第二张。第二张， 好，第二张，其实我们要讲的其实是就是一些比较廉价，因为刘海屏的整个的成本还是比这个所谓的水滴屏啊，包括其他的打孔屏要更低的，所以呢，还能见到一些价格定价比较低的产品，像这部联想的 Z5， 对， 它用的其实也是这么一个这个就是刘海屏的设计。其实今天刘海屏的产品大部分就存在于说，一，它的顶部上有比较多的传感器，还有就是它有比较便宜的价格，节省成本的时候，我们来看下一张。下一张其实也是一个刘海屏的一个典型，就第三张。 这张， 对，你看到这个很有意思啊，这是两个产品，大家心里想的是，是不是那个水滴屏的会更高级一些？错，这两个机子其实那个水滴屏是比较便宜的机子，那是 Mate 20，而刘海屏是 Mate 20 Pro。为什么 Mate 20 Pro 要用刘海屏是比较老的形态，而 Mate 20用的是水滴屏？那是因为 Mate 20它上面只有一颗前置传感器和听筒就够了，但是 Mate 20 Pro 上面是 3D 结构光，里面是能够形成 3D 立体视觉的。我们讲到了它前面的这个感应元器件比较多，所以说呢它才会用这种刘海屏。所以有一个逻辑，就是不是用刘海屏的它就是比较过时的产品，而是它要看它在顶端放了多少个传感器，如果传感器越多，功能越丰富，其实反而是会用到刘海屏的设计的。 哦，所以从实用角度也是，不能光看这个外观好像特别窄，它就一定贵，还真不一定。 对，还真不是。对，那刚才看到了这个产品，我们知道今年另一个流行趋势呢，就是水滴屏了，对不对？ 对， 这个大家可以接着往后看。其实水滴屏今年的产品可谓是市场上的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主流。 水滴屏其实并没有出现特别多手机，对不对？ 其实很多，因为现在主流产品都是水滴屏了。 现在都是了吗？ 对。 好，我研究一下啊，你先说着。 好，你看咱们可以从第四张照片开始。今年的市面上见到的多数的主流产品都已经水滴屏了，因为如果你前置上并不需要去使用这个我们叫 3D 结构光这个设计，或者更多传感器的话，那其实水滴屏能解决那个摄像头的问题，而且它能尽可能的把这个开孔变小，相当于你在顶栏中的状态栏的显示空间也能变得是比较大。哎，这就是个典型的水滴屏的产品。这个是荣耀10青春版，这个手机只要1300多块钱，你就知道说其实很平价的产品也能有水滴屏的这么一个构架跟设计。好，下一张， 这应该青春版还是个千元机哈， 1399元。今天这个手机也在现场，就是这么一部产品。 哎，看上去不错呢。 对，一会儿我们要讲哈，就是其实它的后背板其实也是塑料的。一会儿我们会讲到这个问题，就是大家有时候在看手机的后背板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塑料的或者是金属的都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当塑料的材质也能做成这样的话，其实已经跟很多玻璃的， 谁能看出它是塑料的？ 对， 我不摸我怎么知道？不敲两下， 就你看我敲一下，它听那个声儿，你能听得出来这是塑料的，不是玻璃的。但是我套一壳之后，其实 看不出来。 对， 而且这个白色很干净， 对， 又很简洁。 好，下面一部产品其实也是这个典型的这个对水滴屏，但你注意它水滴屏的形状不太一样。它是一个 带一个小尖儿， 对，一个小尖儿。OPPO 和一加用的这个设计就是一个今年另一种的水滴屏的形态，他们想到这个水滴屏的形态是有点像水滴刚刚要落下来那个样子。 哦，还真是你这么描述就好， 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呢，你像水滴往下说，它会变成一个这样滴，然后嘣掉下来。所以今年你在市面上见到两种不同的水滴屏设计，一种是就是传统型的，就是真的是挖了一个口在下面的这种设计，一个就是刚才看到的，就是这种我们讲就说相对说起来有比较有这种流线型质感的这个设计。 哎呀，反正总之它旁边还有一个这个小道具啊，帮助大家理解，其实它现在是旁边这个道具是一个倒着的水滴的一个形状。 对的。 这个大概多少钱呢？ 这款产品呢，其实这个设计水滴屏产品的话，大概是在2000到3000档都有。 这是一加的设计啊。 对， 同样是水滴屏，但是不同的呈现形式哈。 对的。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张图片，哎，这张就是非 异形屏的代表产品。 今年其实还有很多厂商去没有去使用这个水滴屏的设计。那么这个比较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很多厂商他想表达的是说我不想有那么多异形来破坏画面的整体感，所以还是有厂商很执拗的在采用这种非异形屏设计。其中魅族就是，魅族到现在为止其实它也有这种异形屏设计，但是它把异形屏放在比较便宜的机子里头，而比较贵的产品里头反而用的是这样的非异形屏的设计。 嗯，这是刚才的这个异形屏，非异形屏哈。 对， 它是魅族， 魅族的魅族十六这个产品。 嗯， 此外的话，像很多国际厂商仍然没有使用，像三星的 S9 也没有用，像摩托拉这个 Z3 也是没有用。而且呢，他们采用的仍然是传统的18:9的屏幕。但是你发现，当他把这个屏幕的上下给它拉长了之后，其实整个机身其实还蛮协调的， 对， 因为它的额头跟底下它是个等宽的状态。所以其实也有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不想要那个刘海，刘海看上去怪怪的，那这种对称设计其实看上去也蛮舒服的。 嗯，看上去是也挺好的。而且摩托拉其实一直在这个设计和外观方面其实还挺有建树的， 对的， 有自己风格。 嗯， 好，看完了这张之后，我们进入到第八张，这个是滑盖设计的典型产品，来自小米 Mix 3。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另一个部分了，就是为了解决全面屏要开孔啊各种各样孔的问题，那如果不想开孔又想要自拍，很多人说手机就不要自拍了嘛，我想手机不要自拍，女生可能先不满意这个事情。 嗯， 所以既要满足自拍又要满足这个的话怎么办呢？那就去采用了一个各种各样的我们叫做升降或者滑盖的设计。其中滑盖是今年的一个非常流行的趋势，我们其实在节目中给上次展示过已经上市的三款产品，包括小米的 Mix 3，包括荣耀 Magic 2和联想的 Z5 Pro， 其实它都是一个典型的滑盖设计。滑下来的这个盖其实上面里头都是那个前置摄像头。 嗯， 今天呢我们节目现场来到了两款这个滑盖产品，一个是小米 Mix 3，刚才也曾经也来到咱们节目现场。 对对对，咱们做过测评和横向比较嘛。 对，然后这部是荣耀 Magic 2。其实坦白的讲啊，这两个机子它们的作用是一样的，就是都是要在这个屏幕上头啊，然后呢把这个前置摄像头给它露出来。 嗯， 然后露出来之后呢，这样的话可以进行一些自拍啊，一些人像识别的操作。而且呢你像联想那个机子还更有一个设定，就是什么呢，它的滑盖是用来接听电话的。我们可以这么想一下，以前像这种普通的手机，如果你要来了个电话你要怎么接听呢？你得用手去滑。 对， 可是如果手里拿了很多东西的话很麻烦，很多人很怀念当年的这个就是翻盖机，因为我只要一弹翻盖就接听电话了。 嗯， 而滑盖机可以做到一件事情，是我一滑就接听了。 哦， 因为这个滑这个操作是你不用在哪里都可以去直接去这么操作的。 嗯， 而且你像很多机器也设计了一个滑盖下来之后能够进行的操作，比如说像 Mix 3，我把它滑下来之后它会自动出来一个这样的快捷菜单。 嗯， 那么你滑盖能进行什么操作，比如说去付款扫款，或者是打开自拍，或者是扫码都可以。所以其实有了这么一个机械结构之后，它也赋予了它很多其他应用场景的可能性。但是呢我们讲滑盖终究呢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廉价的方案，所以你看到像滑盖机大部分是出现在3000左右的价位上头，因为它毕竟只是个机械结构，它没有电动，所以它比较便宜。它也是一个能够比较就是价在成本控制上控制的比较好的，来解决这个就是所谓的全面屏和这个前置自拍的一个方案。 嗯，不过依然现在看上去还是一个，你知道有那种一些年轻的朋友喜欢那种操作性还有那种质感的，比如说我就觉得滑一下挺酷的。 就怎么说，就是用说啊，是它是一个放松一个减压神器。 对，哎，这个到底坏不坏的？我记得曾经我就问过这个问题。 像小米这个产品，他们当时做了一个试验，他们找了一个就是类似于以前有那种滑，其实因为滑盖是一个老的形态，不是新形态， 一个老的理念。 对，他们找了一个之前用于测试滑盖的一个机器，在那推了30万次，依旧没有问题。 三十万次，哇，那这手感。 其实你想想看，因为是这样的，像小米跟荣耀这个机子，就是其实你接听电话的时候是不用滑下来的，因为它顶上直接有个开口，联想那个是要滑下来开的。但是你即使加上这的话，其实每天你这样的就是去打开它的次数也并没有特别的多。 嗯，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刚才说的盘点了，这是流行趋势说了几个啊，但是肯定还是有很多在后面呢，我们还会细数在这个今年的，其实应该说从夏天到现在就有很大的变化了哈。 对， 所以呢在下个时段咱们要继续盘点一下在设计方面点缀我们的掌中智慧，看看手机设计方面的新理念。这里是智享生活，我是苗山，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数码达人黄浩，将会和大家一起盘点手机设计的那些事儿。咱们稍事休息，下个时段接着和您聊。

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北京时间的18:32，欢迎收听前的听友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每周五的数码单元，这里是智享生活，我是主持人苗山。再次有请我们今天的数码达人黄浩，欢迎。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苗山好。 今天和黄浩一块盘点一下这个用设计点缀咱们掌中智慧，掌中智慧就是手机的代名词了啊。 是的，嗯。 刚才我们分享了大概就是目前市面上最近这几个月以来手机的在设计方面的一个新趋势哈。 对的。 有水滴屏啊，滑盖啊，刚才说到了滑盖了哈。就连水滴也有不同的水滴， 对， 有滴下来的水滴。 就这个其实也跟厂商的设计理念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看当年那个 OPPO 那个 RL7 那支广告，就是开始是有个水滴啪滴到屏幕上头，然后再开始，其实能展现出厂商选用什么样的元器件和设计方式，都能展现出厂商自己的一个设计的逻辑跟它的理念。 嗯，然后呢，我们基本上看这个图片啊，看看他们这发展趋势。 刚才我们讲到的是一个滑盖的一个产品， 对， 刚才讲到的是小米 Mix 3和那个荣耀 Magic 2。其实很多人问滑盖手机要不要买，我的意见其实是滑盖手机是也是一种过渡形态，那很多人就是对这种机械感有非常有兴趣的，其实是可以买的。而且说实话，这几个机子用下来，我们发现说它在解决自拍啊，包括说后置拍照的体验性上，哎，其实都还不错。 嗯嗯，现在看到的这个滑盖设计是联想 Z5 Pro。 对，你看它的这个听筒就跟别的设计不太一样，它的听筒是在后面滑开的滑盖上头，而不是在那个，你像举个例子，你像这是小米 Mix 3， 小米 Mix 3的听筒是直接在这个顶上的，直接在这个顶上。 嗯， 所以小米 Mix 3跟 Real Magic 2它是不需要就是滑盖也能接听，但是联想的 Z5 Pro 是要滑盖才能接听的。 嗯， 但是有个好处什么呢，就是我接听它我就一滑开接听就好了，而这两个机子可能我还需要再去手动去滑一下。其实就说各有利弊，因为机械结构的加入可以让某些操作变得更加就是有感知。因为我们其实大家一直觉得说这种就是触屏是一个比较没有感知的举动，但是有机械的这种加入，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感知的操作。 我可以理解为这个 Z5 Pro 啊，反正我接听的时候要滑开，那个听筒在里面，其实就更方便的一个设计了。 而且它还有一个设计的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只有它是立体声扬声器，看片的时候你把它滑开，它里面有杜比全景声的技术， 哦， 就是看片的时候是它顶上的那个听筒也是承载了一个扬声器的作用的，然后底部有扬声器，两边同时发声， 是为了看朱一龙吗？ 可以这么说吧，因为 是为人家代言人是吧？ 因为他们代言人朱一龙，对对对， 就是吧。好，咱们看过了这个联想 Z5 Pro， 它是一个在滑盖的设计方面也会跟小米 Mix 3有略微不太一样的地方啊。那我们看下一个流行的新趋势，现在来到了第十张样片，这个是滑盖的设计典型产品，来自荣耀 Magic 2。 对，这就是刚才我们其实 Real Magic 2今天也在现场啊，就是今天这部机子。那么 Real Magic 2其实比起这 Mix 3有多了一点，是因为你看像 Mix 3它的指纹一直是后置的，但是 Real Magic 2它的指纹是已经做到了屏幕指纹。 嗯， 它在屏幕里头，就整个机器的形态上，就是我把这两个机子要是正面给你闭着屏，你其实不太能看得出来哪部是哪部。 哦，看不出来。 对，完全看不出来，其实是一样的。 把灯摁灭了之后， 对，包括联想那部机子的正面跟这个很像，而且他们用的都是同一块屏幕，三星的，但是细节上有一些差异。 嗯，我们看看这个下面一张图啊。 下面我们就要进入到一个 哇， 最高目前来说可以说是大家公认最高级的形态，就是电动升降式的一个摄像头了。 Nex 是第一部使用电动摄像头的，然后而且当时还引发了一股风波，我不知道梅山记不记得，就是因为某一些这个手机应用啊，在后台悄悄的调用摄像头，不知道在干什么事情。对，然后呢，结果呢，摄像头就 vivo 那 Nex 就会自己给你升一个降一个出去，人家说这是这个有些不良软件的照妖镜，这个机子。 对，如果没有这个功能的话，可能多 多少年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 APP 它偷摸已经窃取了我的隐私了，就因为有现在这个机械摄像头弹出来的动作才意识到有这个问题啊。 对，所以其实这个机制在今年引发了很大的一个部分的讨论，当然很多人也很喜欢这个设计，因为觉得很有未来感，很有科幻感，而且的确这个机制也为vivo 争取了很多的高端市场。有一个最新的数据，就是 vivo 官方宣布说这个机子是在半年的时间就卖了200多万台，这一个单款，而且这部机子是要卖到4000元以上的，也能看出来大家对这种新的这种设计理念跟技术也是非常的接受的。那除了 Next 之外的话，我想很多朋友更想知道更关心的其实是 Next 它中间只升起一个前置摄像头嘛，那如果是都要升起来是什么样子，其实年终的时候 OPPO 就给了我们答案了，就是这部机子 OPPO 的Find X 这个机子。 哇，这个真的很漂亮。 它是前后都，它是顶部前后都有设计的这么一个产品。那不管是你自拍，或者是说你要进行一个这种后置拍摄，都是升起的。而且包括解锁的画面也是，它解锁的时候，你看你是用手在屏幕上滑一下之后，它立刻升起来又下去。所以这个机子可以说被今年比较公认啊 ，OPPO Find X 是一个被称为今年最美、设计最有质感的手机，因为大家其实还是那句话，大家其实很不喜欢手机的背面或者哪里要开很多孔，因为一旦开孔就会觉得说会破坏整体感。而 vivo 的OPPO 的 Find X 就是后背上一个开孔都没有，它就是通过后面的这个就是摄像头，它把它放到了过去。当然这个事情有利有弊，所谓的弊端就是其实这部手机它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它的后置拍照的特性，因为它的后置拍照的规格其实并没有 vivo Next 好，它后置拍照的成像效果其实相对一般，因为你想它其实牺牲了它的后置摄像头可以做的那个厚度，那一些光学镜片啊传感器就没有办法做特别好。但是我想这个产品大面上成为大家公认的今年最漂亮的手机之一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肯定的。你看啊，它有曲面屏的设计，又是双层玻璃， 它是很符合中国人审美的。是什么呢？它的整体非常的合一，就是没有更多的累赘。因为中国人其实很讲求说我的设计要对称性，我的整体要比较有这种就是统一的结构感。那其实这个手机其实是比较符合中国就是古典审美中的这种观点的。 嗯，反正这个手机是毋庸置疑是今年最漂亮的一款手机， 所以这也能看出今天设计的一个风潮。就是、 你看它两边，哇，它那因为由于曲面屏，所以两边那个颜色会堆积在两侧。 对， 然后呢，随着你手的那个抖动，它的颜色会一些变化。 对，所以这个其实我们能说，这个机子其实是今年我们能看到的，就是手机设计理念上的一个集大成者，包括有渐变设计也好，升降头设计也好，曲面屏设计也好，正面的这个真的是几乎都是屏幕的全面屏设计也好，其实它可以说是今年手机形态设计的一个集大成者。 嗯，反正 OPPO 是目前挺美的一款设计啊，但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玩手机吧，你往那个摁方向的时候，你得滑下去。 对，所以你看，就是这也是所有的手机工业设计师都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设计美的时候，是否要兼顾到它的一些这种实用性和实用的态度。所以我们在讲工业设计，不是说只你设计的好看就行，你要照顾实用性。你像很多人会觉得 Next 会为什么 Next 卖的比 Find X 好，是因为 Next 设计虽然它只升起那个小东西，看上去后背比较中庸，但是它的拍照非常的好，因为它不用去牺牲传感器的一个部分，它也做到了光学防抖。所以说其实我们讲工业设计就不是一个就是只能就是一切以美为第一要素的，而是要兼顾它的实用性。 我觉得目前实用性这事儿都不担心了，现在我们就过专心弄美这事儿就行，因为我们现在技术含量全部在实用性方面有所体现了，是不是？好，我们刚才看了，这是第11张图片，我们现在来到了从 Next 之后看下面一张图片，这升降式摄像头典型产品 OPPO Find X。 就是如果你真看它的正面，真的是非常震撼的，因为真的是毫无累赘，就是一块屏幕升起来的时候非常有科幻感觉的机子。那么我们也说这个机子其实代表了今年能看到的国产手机设计里面的一个集大成者。 反正你看这盒子设计都这么美，都甭说手机本身了，对不 对？ 对， 今年手机包装其实我们里面放啊，其实包装设计的也很好看。后面有还有其他手机设计的包装。这一段其实刚才我们讲的，其实这是另一个形态了，就是这个双面屏的设计。这就是努比亚双面屏。前面南模特手里头的是正面屏幕，也是几乎都是一块屏，没有任何的累赘。后面是那个副屏设计，副屏的顶上有摄像头。其实对于女生来说，它有个拍照最好用的功能。我相信很多的女生对于男生拍照是不满意的，尤其是自己男朋友，因为说每次都把拍成特别丑的样子。那现在这个手机能帮你规避这个问题，怎么规避呢？因为在你的男朋友在给你拍照的时候， 它的前后屏幕是同时显示的，女朋友能在那块背就对着她的后边那块屏幕里能够看到我自己的照片里是什么样子，如果丑就不要拍，我换个角度拍。 有一种图片叫男朋友给你拍的照片，是不是？ 对对对，像这个就是可以说我不是我给你拍的时候，你是能在后面那块屏幕上看到你现在的样子的，那你就知道说，哎，我好不好看，美不美？我换个姿势，对不对？ 啊，你就自己知道，就跟相当于像自拍一样，但其实是别人给你拍的。 但是自拍你要手这么拿着，其实很别扭，很多角度你不见得能够去够得到，对不对？ 就是成像。其实这个人在对面给你拍照片，但由于他后面是呈现出来的，所以你基本可以看到他拍的 样子是什么样，你还可以指导他往后点往前点什么的。 对的对的对的，是这样子的。哦， 其实还挺实用的哈。 对，所以很多人当时觉得双面屏有什么用呢，其实你这么想看，包括说Next 的双面屏的那个版本也有这个功能，其实它在很多，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更针对女性设计的产品，它可能很多因为男性不是那么爱自拍，或者说不是那么爱就是 no no no 这事儿真的很难讲， 就是看人是吗？ 对，现在就是爱自拍的男生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有的时候女孩倒没有那么爱自拍吧。 是，那你看就是如果是自拍有这么高的数据的话，其实能看到双面屏的产品在很多拍照上面是有非常多的部分的。其实下面一部展示的机子也是刚才我们在节目中曾经展示过的，就是 vivo 的那个 Next 的二的双面 Next 的双面屏的版本，包括说环闪的亮起来啊，它会不会有对女性自拍有更好的一个眼神光啊，面部补光的效果啊，当然下周二就能知道更多的这个机器的细节了。 嗯，反正更多的配件参数哈，就可以在下周二的时候正式公布。现在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图片的宣传照片。 对的。 哎呀，我很期待，其实它配色还是挺美的。我发现今年很流行手机的配色是紫色当主打色。 因为今年2018年潘通的国际色彩协会潘通公布的一个流行色就是电光紫，就是这个紫色。我们说到紫色了，我们顺便来看一下吧，因为我手上这里现在正好带了一些跟紫色有关的机子。因为刚才那一趴其实我们讲到的是关于手机形态的变化，我们下一趴其实讲到了就是手机色彩的一个变化。紫色今年的确是手机产品里头非常重要的颜色，因为它是潘通流行色，大家跟着走。那么上半年最著名的一个配色叫什么色？叫极光色。 对 对， 极光，从华为开始的。 对，这里我们准备了华为的照片。哎，华为的极光色就是用蓝紫渐变色，今年非常的流行。当然不同家在调这个蓝紫渐变色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风格。我们今天正好带来了几部跟紫色有关的产品。一部就是刚才看到的 Find X 这个紫色。这个紫色呢是相当于说是比较的收敛的紫色，它是一个紫色跟黑色的一个部分。来，苗珊可以敲这里给我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 你看这个紫色就是一个比较收敛的紫色，比较像。它其实官方名不叫紫色，叫波尔多红，葡萄酒那种暗哑的紫色， 有回味的紫色。 对，好，摩托罗拉这么一个老牌的以前一直很商务的厂商，今年也出了渐变色的手机，你能相信吗？就是它已经不能是这种流行的色彩潮流不变了，这是它推出了紫色的产品。就比较有这种晶莹剔透的质感， 而且它好像镜子。 对，它的表面的镜面处理做的是很好的，是一个蓝紫色，但是不是那么的醒目的一个蓝紫色，是一个相当于比较有那种就是镜面质感的紫色， 行车记录仪的那个面。 对对，其实就是一个镜面的紫色。好，如果要想更亮丽更绚丽的紫色的话，那 OPPO 就给了一个范例了。那么 OPPO 今年有一个很热门的一个入门款产品叫 K1 有主要的配色叫繁星蓝，这款产品。 哇哦，哇，这个好炸眼的。 对，这个蓝紫色就是它的就比较醒目一些的配色。那么这个比较醒目的配色呢，就是因为它是年轻的用户比较多，而且是个比较便宜的产品，那它可能更想说做一些比较张扬的配色一些。而且我要说这个机子如果后背也是塑料的话你也看不出来吧。 这是塑料的， 这是塑料的。 哦，完全看不出呢。 所以其实也能看得出来材质的进步。我们并不能拿老眼光去判定说哪个是金属的，哪个是塑料的，哪个是玻璃的，因为一会儿我还会给你看很像金属材质的玻璃后盖。就是材质本身也在寻求观感跟触感上的一个突破。像这个也是这种蓝紫渐变色，而且它其实是塑料的贝壳，但是其实放在手里头看到它的光线的这个质感其实也是非常有质感的一个机器。 这应该是偏比较年轻的人会喜欢 的。对对对对， 而且很炸眼。 对， 好，所以看完紫色后，我们可以接着看今年的七大流行的渐变色的配色。好，这是另一个渐变色配色，我们看到一些都是上下的渐变，这个机子是左右的渐变，而且呢还有一个 S 型，而且注意，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它采用的是叫做雾光渐变色，它是采用那个磨砂玻璃，而且那个 S 型它把这个手机分配出了紫色、蓝色两个边缘，这个 S 也是随着光线流转的。这个产品也是上市之后受到不少人的一个青睐。 嗯，而且这个颜色，首先就是那、怎么说，有点 神秘感， 闷那个啥的颜色， 闷骚，对，闷骚。 好，看看下面这个，这是X23， 这个也是一个典型的今年的设计。像今年不仅是在渐变色里头去做大面积上渐变，还在里面去做了很多细节，比如说你看，它里面是做了很多这种发光的小亮条。我这个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哈，这个如果切到我手上的这个来的话，你能看到说它有很多这种发光的小亮条是跟随着它的，它是就有点像你拍星轨的时候、那个星轨留下的痕迹。 嗯， 那么这个X23是竖着的星轨，其实 vivo 还有一款产品叫做星际版，它是斜着的星轨。就这两个机子出来之后也是受到很多人的喜欢，就是我做渐变色，我已经不仅限于说我在大面上做这种渐变色的设计，而在细节上头其实也是有这种星轨啊、星际啊这种星芒这种设计， 还挺迷幻的。这个 对， 是不是有点夜店风？ 对，就电光的那种感觉。 对， 今年非常流行这种配色风格。 对，这是什么质地的后盖？ 这个是玻璃的。 哦，这个是玻璃的。 这是玻璃的，对， 因为这个是很难其他材质呈现的。 对的，对的。 但是这个配色很洋气。好，看看图片里啊，配合着的下一张图片，这是刚才说， 这是刚才看到的摩托罗拉这款产品，就是你看，连我们讲摩托罗拉这么，商务传统老牌的厂商也开始要做一些这种新的，像年轻用户、像流行色彩审美的流行风向的一些设计。 说实话，摩托罗拉从今年开年以来走的路数就是已经年轻风了， 年轻风 是吧？ 对对对。 而且它不光是颜色的配色的设计，整个外观设计方面、结构方面， 你看刚才我们看到那部 Z3 的那部机子其实是比较商务风的，但这个机子就这部叫 P30 的机子其实就是比较走年轻化风格的一个设计的机型。 好，我们看下一张图片啊，下一张图片是渐变色， 这也是个很典型的渐变设计。我们知道，其实大家以前对金色设计的金色的一个主要的想法就是它是土豪金，苹果引领的风潮。小米这个产品其实也是今年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渐变色设计，它叫目光金，其实是紫色到一个金黄色的一个配备。那么它让你有一种就是在夕阳的那种质感，就是跳脱出了以前那种土豪金的那种，因为土豪金会给人家传递的是一种就是很金光闪闪的感觉，但这部机子其实还有一些优雅的感觉，所以即使是同样的颜色，厂商们也在尝试传递出不同的视觉质感。 嗯，哎，不过这个我怎么记得，我还依稀记得代言人是谁呢？好像 吴亦凡。 对，真是还挺有他的气质的。 是啊。 好，我们看下一张图片。 应该是下一张图片。 哦，下一张图片。好，这张。 好，其实紫色，其实渐变还能做很多不同的事情。我们讲到刚才像 vivo， 它可以在渐变色的底下去做很多的这种星芒条纹。你像努比亚这个叫 Z18 这款产品，它是做了一个叫做以梵高是著名的抽象画派的大师，那么以他的画作为灵感创作了这么一个产品的后盖。你看它的后盖下半部分是一个银色的，但是有很多就是梵高风格的这种画笔在上头。所以说，其实因为玻璃材质的采用、渐变的采用，跟这种屏就是膜内的这种印刷技术的采用，现在能让这些手机产品有更多的可以在玻璃的下面做更多文章的一个质感的一个表现。就是以前想到玻璃就是一块镜子，现在其实不是，它玻璃下面可以有非常多不同的纹理纹路存在。 嗯，好，这是努比亚的产品啊。 对，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张图片，来自于 vivo X23 幻彩版。 对，这个你注意看啊，这个机子非常有趣。这个机器呢，它是一个大面上看它是一个白色的机子，但是如果你看到刚才这个图片，以及我今天带了一个真机来现场，你会发现说它的底下， 哇，这个好炫呢。 对，它其实是在底下有一层镀膜，它面上虽然是个白色手机，但是它会反射出很多的这种不同光线的一个色彩。 你知道它很像什么吗？它反出来像贝壳， 对， 是人家像这个欧米伽看齐要贝壳底。 你看，其实华为有一个配色叫做珠光贝母，但是华为那个配色没有这个幻彩版，它的整个 怎么让你一说就这么洋气啊？珠光贝母、啊， 对，它没有这个机子看上去有那么多的一个就是色彩反射的部分。其实你会发现说，在一 种色彩上去做多种色彩的叠加，今年非常流行这个事情。因为你现在看几乎没有哪个手机是个纯色的设计，即使是这种白色的设计，它也会在里面有各种各样彩色的纹理啊、暗里啊，这种条纹反光表现出来。 这个手机在我心里就是跟谁有一拼，就刚才的那个电子风的那个感觉 啊、就是这个X23的这个， 对， 这两个都是X23。 哦，怪不得，哇，这个系列简直是太赞了。这是我的小黄吗？ 这个配色 哦，真的那个很好，我天，这两个是我目前除了，哎呀，这么说真是很难挑选。像 Fan X， 它相对他们俩就商务一点点， 对， 它要跟别的比的话，它是很年轻化的， 对的。 但跟他们比起来， 跟这两个比的话，明显这两个机子其实更加年轻化一些， 对对，而且更炫、更时尚一些。 对的， 哎呀，真是好看啊，让人觉得 我们可以加速把后面跟大家盘点完。嗯， 好。 好，这个是刚才讲到的X23的幻彩版本，而还有一种新的纪念设计就开始在手机上出现，透明设计。 哎， 但是透明设计其实并不是女生的喜欢，因为它其实是把很多的元器件包括电路板的风格展现出来，这个其实是很多科技爱好者、科技发烧友喜欢的风格。它也是一个，它是一个小众风格，但是今年也被厂商去采用，用于主打极客风啊、科技风的产品。 嗯，很多人就说啊，这很酷的设计是怎么样的？ 对， 我觉得这就很酷， 这是很酷的设计。 对， 刚才我们看到是很炫的设计。 其实我们之前节目就分享过啊，像这种设计未必它真的后面的线圈是这样排的， 对， 但只是呈现给你，让你看到这种感觉， 对，因为真的看到的话，其实里面是很乱的， 对。然后我们看下一张图片。 好，这个就是今天我刚才讲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年除了这种光面的，我们看到有这种光影的这种玻璃之外呢，还有磨砂玻璃，这个其实是玻璃，看上去是不是很像金属的一个？ 为什么要把它做成像塑料一样的材质？ 它其实不是塑料。这个所有人碰到玻璃材质会有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呢？粘手印儿，粘指纹、哦、这个机子其实如果你不套壳的话也能非常好的使用。我今天也正好带了这么一部产品，就这个其实就展示了一加六 T， 一加六 T 这个产品就像包括刚才那个 LG Pro， 你即使你看这个机子啊，即使我不去就把不用壳，我的手指在上面的话也很不容易沾染指纹，因为很多人他不喜欢带壳，带壳是为了，其实也不是为了好看，因为手机的话壳是没有手机好看的。坦白来讲，你看今年这么漂亮的手机， 但是就怕有时候怕防摔呀、啊，防什么东西。 那如果是只是针对指纹的话，其实你看这种磨砂的设计已经完全可以规避指纹的存在，因为擦一下就没了。 嗯， 其实你看我刚才这样子用也没有办法，也没有留下什么指纹。所以今年磨砂设计受到很多人的喜欢，是因为很多人现在又不喜欢带手机壳了，那喜欢就是要裸奔。那裸奔使用的话，其实磨砂后盖是对这样的一个使用习惯非常友好的，因为它可以尽可能的规避到指纹的一个产生 啊、哦，而且呢也有比较强力的去污能力，就算你放在一堆大油的桌上，你回头一擦 就 好 了。对对对、嗯。可是如果是镜面的话，因为要镜面是万一有一点灰、有一点指纹，哎，那就会觉得很难看，对不对、 嗯？ 其实这也是今年设计的一个新的一个潮流。 嗯，好，我们再看看后边这个图片啊。 对， 然后看看最新的一个趋势。刚才看到分享的就是，刚才分享的是这款， 对，一加。 现在 当然这个是紫色的哈，这个又是今年一个比较特立独行的风格了，就是直接在上面像今年流行的潮流品牌，这个充分说明手机上面越来越像潮流品牌和奢侈品去跨越。那么包括这一张跟下一张其实都是 vivo 的这款 logo phone， 这张是大面上就是很像现在很多的潮牌直接印个大 logo， 服饰很多是这样的设计。而下一个在下一张照片里头你能看到其中有一些类似像奢侈品的设计， 这个后面的这个就是这样的设计是吗？ 对，它就是这样的设计， 就是大 logo 在挂在上面，是不是？ 对，就是大 logo 的，就是它叫 logo phone。 你像很多的潮牌，很多的这种流行的这种服饰其实是这样的一个设计。 某微驴牌嘛，是吧？ 对，下一张会更像驴牌。你看它的那个不是只有 vivo 那个大 logo， 是每它那个里头有很多小的 vivo 在里面，这个设计就真的很像那个 LV 的那个很多就 logo 平铺的那种设计风格。 哇，真的好像。我们后面再看后面这张图片。 好，这个机子我们今天要讲的也是也代表了刚才我们讲到的一个话题，就是你越来越不能判定出它用的是玻璃材质还是塑料材质， 看不出来。 对，因为用塑料材质的这个所谓的镜面产品也能有非常好的观感。今天除了这部 Z3 之外，今天刚才讲到了像这一部哈，像这部这个荣耀是青春版，后面这个材质其实也是塑料的，但是它依旧有非常好的一个质感。还有我要给苗山展示一个今天的一个看到了新配色，就是今年因为其实有一种配色以往不多，但是今年会比较多，这个配色是绿色，在我的手里。 哇，这个绿还 有点像余波荡漾的感觉，就是湖面上的水荡漾的感觉。今年有些厂商包括索尼也好也都推出了绿色的手机，因为绿色其实是早 早年的产品是不多的，那么今年就会常常也往这个方向去做一些发展，也能看出今年色彩的一个多样性。 哇，这个好像有时候染绿色头发的那种绿。 对对对，但是它还是比较淡的。后面有个手机就更绿的，更像雪碧，可以接着看。 好，刚才是这一款， 对，这张。好，我们接着往后看。好，这个手机你看有这么好的光影纹理，其实也是典型的塑料背板的。所以我们跟大家说的是，不要再纠结所谓的塑料材质手机什么样，因为其实现在塑料材质也能做得很漂亮。下一张。好，这个就是另一个绿色，这个绿色有个好听的名字 ，Mate 20的绿色叫翡冷翠。 哇哦， 它其实比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绿色啊，就是 OPPO 这个绿色要更加的暗沉一些、暗淡一些，就是要让翡翠的那个绿色。当然，今天来到节目中另一个手机，其实也是一个翡翠绿色的设计，小米的这个。 小米这个颜色很墨绿，是不是？ 墨绿就是有翡翠那种颜色。 嗯。 所以你看，其实今天绿色也是比较有趣，也是一个很多厂商在尝试加入的一个新的配色，因为往年其实绿色的手机真的不多， 而且这个绿色其实配好了是很干净的， 很有质感的一个感觉呢，很有，而且本身因为小米是陶瓷，而且包括那个翡冷翠的配色，就会让你觉得说，哎，真的有宝石的质感那种感觉。 嗯， 好，下一张，这个就是典型的绿色跟蓝色的一个过渡颜色，而且我们要说它的其实不是配色的问题，是注意看它是今年出现了四摄的摄像头。 对，这个是当时出这款手机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还分享过哈，有点密孔的朋友可能会有点膈应。 那么也牵扯到一个问题，设计上我们如何把它摄像头进行一个排布？这个手机排布采用的是红绿灯式排布，就是排布在一边，哎，这个四个摄像头并在一起。下一张会有一个不同的排布。 好，下一张。哎，不，这是这张。 对，你看，它是采用了。 哎，是这张， 下一张，前一张 ， 对，诺基亚的 X7， 它采用的是一个完全居中的一个排布。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其实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容易接受这种居中的排布，因为它是个对称美。但是居中排布其实坦白来讲啊，是比较对元器件的内部堆叠不友好的，所以它的内部堆叠会比较大压力。后面展示的今天是另一种设计风潮，是比较炫酷造型的游戏手机，包括了这张是努比亚的红魔。好，下一张，这个黑鲨手机，再下一张是更加。就完全跳脱手机设计理念的这一部华硕的 LG 的风。 哎，所以这首手机的关注之后，我们就盘点完了所有的手机设计了。再次感谢黄浩做客我们节目，我是主持人喵山，希望您继续关注青年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如果时间倒流，你愿意回到地球的哪个时代？ 绚丽的恐龙时代， 壮阔的冰河时代，还是那些你想去却从未领略过的地方？沉浸式的体验，迷人的星球历史，余叔带你跨越时间，回到现场。我是郭鹏，余叔讲夜里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新月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